头细看，从未发觉原来身边你竟会这么好看。常常灌溉凭着爱，家中有最浓热恋的汤。 齐来细看沿途风光，人人应当爱惜对方多一趟。谁人知我绝世好吧， 倦透在路旁，一起答谢你情怀热烫，长路为你泛满星光，换上盛装，让每颗心也永在旁，让这个家温暖似蜜糖，身边的一切困惑事情同步去担当，在这一刻。若有空静静探访，前来互送寄望，心中暖意夜悄悄地在埋藏。 身边你竟会这么好看，常常灌溉凭着爱，家中有最浓热恋的汤。 齐来细看沿途风光，人人应当爱惜对方多一趟。谁人知我绝世好 透在路旁，一起答谢你情怀热烫，长路为你泛满星光，换上盛装，让每颗心也永在旁，让这个家温暖似蜜糖，身边的一切困惑事情同步去担当，在这一刻。若有空静静探访，前来互送寄望， 心中暖意夜悄悄地在埋藏。